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并不知道自己送出的那两个泥人的命运，他正在刻苦写自己的兵书。午后，司红堂一片安静，他想起来一本书里记载过太宗当年对幽燕的布局，连忙跑到萧景琰的书房里去翻。太子殿下还在永乾宫侍病，书案上陈设整齐，连看到一半的书也留在原来的地方。严君玉本来是想在他书上画两笔的，但是刚拿起笔就发现书案上多了点东西，是一张洒金笺。严君玉昨天听见叶良宇讲江南制造府有人说过金色最俗，但用好了又极雅，有一种织云锦笺金丝与素白锦毫无区别，只有在特定的光线下看得见。荣浩笑他什么都研究，连织衣服都管，但东宫只有他用洒金笺。散落碎金的纸张上，叶良宇的字写了半阙词，也许是诗。严君玉向来是只认得律诗的，也被荣浩取笑过。江南王叶慎的后人世子叶良宇，字漂亮的如同月夜的竹林，疏疏朗朗。他写问松林，松林经几冬，山川何如昔，风云与古同。这张洒金笺不是随便写的，正面原来写的是一些东宫要参与的正事，是要送去永乾宫给太子过目的，难免让人想起传说中太宗皇帝与叶慎的故事。京中与江南的正式奏章里常常夹着叶慎在江南找到的新奇的东西，有时候是一片落叶，有时候是一朵桃花，谁挡得住这个呢？如果严君玉不是过年时收到过那根树枝的话，他甚至是看不懂这几行字的意思的。就像荣浩说的，他读书太晚了，他能送给萧云的也就只有那两个小泥人罢了。那些优雅的、有着深意的、收到之后会让人心中泛起情思的事，都不属于他。云是古书上的树，早已失传，所以天下的树都可以是云树，正如天下的山川都是他的江山一样。叶良宇问的不是松林，是萧云。在他离去六年后，他的那棵树经过了几场冬天，山川是否如昔，风云是否还相同，谁挡得住这个呢？太子永乾殿侍病第六天，洛恒离开东宫。消息传到严君玉这里时，他正在练枪，还是明禄过来告诉他的，跑得气喘吁吁的。严君玉一听洛恒要走，连衣服也来不及换，就匆匆找了匹马追了出去。宫中纵马也是伴读值得弹劾的罪状之一，但严君玉现在渐渐懂得熬记他们当年的行事风格，有些规矩不是不知道，但就是不想遵守，因为有更值得的事情去做，连这点规矩都不敢打破，算什么东宫伴读？也许是那套枪法的缘故，也许是时间到了，他心中有许多信念在渐渐成型，也明白为什么当初厉道勇说他是一柄刀了。他的马快，很快在宫门处追到了洛恒的车。洛恒的身份始终见不得光，以戏班的名义来，也以戏班的名义走，仍然是很不起眼的一辆车，映着夕阳更显得落拓。没人知道车外坐的是天下最博学的才子，车里的人更是一天下如棋的先生。 玉， 看见严君玉过来，车就停下来。洛恒挑起帘子不说话，只是带着笑意看着他。严君玉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呆呆问：“ 你要走？” 洛恒仍然十分淡然，笑道：“ 嗯，东宫真正的谋主回来了，我要走了。” 他说的自然是叶良宇，连严君玉也不得不承认， 在谋略上，叶良宇是不输于他的，而且身份更正，更熟悉大周权谋场上那些隐秘的只有内行人清楚的关窍。洛恒天资再高，也无法追上叶良宇自幼受到的教育，但严君玉仍然只觉得他好，他急切地看着洛恒的眼睛，一心要问出一个结果。 你还会再回来的吧？等一切都结束之后，你会再回来的吧？ 他说的结束，自然是等所有都结束。新帝登基之后，是可以赦免罪人的，哪怕是被贬为教坊司、贬为贱籍的，也是可以有翻身之日的。之前就有过先例。严君玉上次一本正经跟他说，庆德帝也曾经把出身低贱的宫女封为妃子。洛恒只是笑，没有告诉他男子和女子的区别。严君玉始终学不会权谋最残忍处，权谋考虑的从来不是可不可惜，而是能不能赢。庆德帝虽然下手也狠，终究少对凌烟阁上的王侯下手，所以严君玉没见过这样巨大的浪费。天资卓绝又如何，就是要世世代代暗死在教坊司，才能彰显皇权的威力。那天洛恒跟他讲楚霸王项羽，讲赏罚分明对维持一个权力联盟的重要性，他全然没听进去。洛恒的先人是权力斗争中的落败者，败得不能再败，诛九族不过是断绝血脉而已，留一支血脉在教坊司羞辱才更解恨。何况当初和他祖父斗个你死我活的政敌都没死完，谁不担心他来一出无子虚誓的复仇？萧景琰当然可以破格救他，但这损害的是皇权的威信。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如果雍汉海、段长福之类的纯臣的结局和有拥立之功的平西王府是一样的，那以后再有这种时候，谁会像荣浩一样与东宫共存亡？为什么不先抱紧庆德帝大腿？反正不管谁登基也不会受到惩罚。所以就算洛恒这一支要回到平民身份，也是五代之后的事。萧景琰登基后，雍汉海虽然不至于诛九族，至少也是三代沉沦，就算里面出一个洛恒这样的天才，也不可能得到任何重用。这无关对错浪费，只是游戏规则而已。洛恒的能力无法改变任何结局，所以洛恒只是笑着道： 别这么孩子气，你以后还能来栗子胡同找我，跟在宫里也没什么区别。 他明知道严君玉说的不是不能再见面的事，还故意这样说。要是换了人一定也就算了，但严君玉倔起来是真倔，只是不答应。他最近身量已经和厉道勇他们一样高了，不再是少年赌气的模样，而是带着青年的执拗，是更有力量的沉默。天边夕阳如血，这场景实在是所有诗词都写不出的离别。而洛恒恰恰是不喜欢伤感的人，反而笑着道： 严君玉，想不想再听一课？ 什么课？ 严君玉仍然提防着他，只是转移话题。洛恒笑了起来： 还记得那天我教你什么是帝王术吗？ 记得。 那天在小院听琴，他说权术到顶峰就是帝王术，要辖制整个天下，玩不好就是身死国灭，就像前朝一样，连一个得势的太监都能废掉皇帝，把他们勒死在宫廷里。 你懂权谋，却不懂帝王。他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如同坐在刀尖上，每天都得想着如何把握住这份巨大的权力，如何让自己活下去，子孙也世世代代活下去。臣子尚且有教坊司可以退，但皇家是没有退路的。王朝都有寿命，哪朝哪代末代皇帝有好下场？只是时间而已。这份恐惧永远不会离去，如同头顶悬着利剑，日复一日，把它变成个怪物。 洛恒用平淡语气说着大逆不道的话，没有人比教坊司出身的他更适合谈这个，但他们都知道说的不是把他祖父贬入教坊司的那个帝王，甚至不是如今永乾殿的那一位，他说的另有其人。 我不怕， 你们看他是太子殿下，我看他是萧云，他生来是太子，就像我生来是严君玉一样，这是谁都不能改变的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全力求一个未来。我娘说了，尽无知而不能智者，可以无悔矣。我要我以后想起来的时候，永远都不会后悔。 洛恒还想再说，严君玉却轻身向前，认真看他眼睛，告诉他， 我都知道的。 洛恒怔了一下，他原本还以为严君玉说的是刚才那一刻，然后才明白过来，他说的都知道是所有的事，凤鸟的事儿，泥人的事儿，世人愚钝，分不清懵懂和赤诚。严君玉什么都知道，泥人的事儿当晚就传遍宫廷，东宫受辱，天下人都愤慨，但谁也不如严君玉更伤心，因为那是他的萧云。但他也原谅，因为他知道洛恒不是算计他，他是要严君玉参与每一次权谋，而不是懵懵懂懂当个局外人。洛恒心中又是心酸又是欣慰，最后只是问他， 还记得我讲的那个故事吗？ 记得。 他说猎人都知道老鹰的窝在悬崖峭壁，小鹰没有练习飞行的机会，到了该飞的年纪，老鹰会把孩子推下鹰巢，人的话就只能自己推自己了。他要严君玉自己飞。夕阳一点点落下，宫巷里暗下来，但严君玉的眼睛却这样亮。 荣浩说一字之师，你都教了我三课了，我以后叫你师父吧。 他趴在马车上的样子太好玩了，乖巧的少年，勇敢的少年，谁也舍不得伤害他。光是想着他会有心碎的那天，洛恒心中都起了杀心。这样纯粹的一颗心，注定是要在皇宫中被碾碎的。洛恒心中百感交集，只是微微点头。严君玉怕他思虑过度伤身，刚想逗他开心，只见洛恒忽然偏了偏头。 小严，你听。 严君玉侧耳倾听，似乎有十分悠扬的琴声从重重宫殿之后传来。古琴真是奇怪，明明不算响亮，但声音却像一层层波浪，缓慢悠长，总能涌到你身边来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